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1章，莫凡急忙定神凝视，从这些碎碎的杂物和扬起的灰尘，他惊讶地发现宿舍里出现了一条很特殊的气流轨道。这条轨道从张小猴的位置起始，延伸到了走廊，一直到尽头的公共厕所。嗖的一下，突然张小猴身影一阵虚晃，刚才还静止在宿舍中央的张小猴整个人跟施展了凌波微步一般，速度飙快地冲出了宿舍，并且顺着那条空气中若隐若现的风之轨迹，朝着走廊的尽头的厕所狂驰过去。 哇，屌爆了！ 陆小斌大叫了一声，宿舍一群人顿时挤出了门，追着张小猴望去。然而就在大家刚走出宿舍这一会儿，张小猴已经从整个走廊的最左端急速挪到了最尽头。太快了，什么百米冲刺飞人在这移动速度面前都弱爆了。莫凡心中一片的涟漪，这风系的出阶技能也是帅啊，那踩着风之轨迹飞奔的感觉一定棒极了。 啊！救命救命啊！ 砰的一声，走廊忽然莫名的一阵颤抖。莫凡刚感慨完了，远处的张小猴已经整个人撞贴在了公厕的门上，吃吃吃吃吃，歪掉的水龙头狂散着水花，厕所破门坏了一边，一股浓浓的腥臭味没有了守护门的阻挡之后，迅速飘散到整个楼道里边，顿时一片的骂声。风之轨迹终于消散了，张小猴僵直地倒在地上，鼻子还在流血着，这模样已经够惨了，偏偏那条刚才迎风飘动的三角裤在失去了风力之后终于落了下来，好死赖活的盖到他脸上了。陆小斌和社长急忙把张小猴给拖回宿舍了，社长抢回了自己的三角裤，翻开一看却有一片的血迹。 社长，你也回来大姨妈？ 陆小斌在那里狂笑着， 滚一边去。 社长不舍得把这心爱的三角裤扔到垃圾桶，莫凡默默地收回了脑袋。在社管老师咆哮地冲上来之后，回到自己床铺上，就当一切都没有发生过。风系的技能感觉也很不错，这移动速度怎么也不比一辆车平速慢吧，就是张小猴这科目三不太合格，不懂得怎么靠边停。 你们这群兔崽子，都快要年度考核了，不给我老实明修，还在这里搞事，下次再让我撞见就剥你们的皮。 蛇管的咆哮声在这风雨之中传遍了整个楼道。年度考核终于是到了，对很多人来说今天是一个噩梦，因为他们很可能就此被学校清除出去。这批人其实算最悲剧最没脸回去见父母的了，但魔法学习可不是儿戏呀，任何一个魔法高中都是这个制度，不合适学魔法的人会尽早给请出去，让他们另谋出路的，不会让他们再在魔海无涯当中浪费光阴。而对那些刻苦修炼不懈努力的学生来说呢，今儿就是证明他们自个儿的一天，尤其是那些个已经施展技能的学霸们。台风天已经过了，早上天气晴朗，夏高气爽啊。穆氏庄园里边，穆白特意穿上了一件白色镶着寒梅的衬衫，一条笔挺的裤子，整个人彰显出了良好出身和低调不炫耀的气度。凭借着自己的帅气外形和这般低调不失雅致的装扮，他已经俘获了很多女孩的芳心。可自己堂堂穆氏世家的正统成员， 怎么能看上这些凡夫俗女呢？自己的目标可是穆凝雪那样的天之娇女啊。当然了，唐月老师愿意就范，那自己也是很乐意的。 慕白呀，今天可得好好表现。你该知道，我们慕氏家族每年都会分配给一些年轻子弟一些修炼资源。这些资源分配一方面看哪个家族贡献多，另一方面就看年轻一辈的修炼成绩了。你可要为你这个快被慕氏世家遗忘的小家族争气呀。 一大早，慕鹤乘着黑色大轿车亲自送慕白去学校。慕鹤是天蓝高中的校董，今天的年度考核正是由他亲自主持。慕白怎么说也是他侄子，慕鹤希望慕白能够在其他几个校董都在场的时候为他慕鹤争争脸。 叔叔，尽管放心。 慕白满怀信心地说道。说完这句话，慕白想起了什么，眼睛那么一转，低声问道： 叔叔，我听说慕凝雪今天也会去天蓝高中。 是啊，今天是对天蓝高中来说一个很重要的日子，正好慕凝雪她提前从帝都学府放暑假回来，我跟组长商量了一下，请她这个博城的旗帜到天蓝魔法高中给你们演讲，顺便带她看看我们这次年度考核，评估一下这一届学生的质量。 慕鹤说道。慕鹤看着慕白这小子那神采奕奕的样子，自然知道他在打什么主意了，笑呵呵地拍了拍慕白肩膀道： 放心吧，你考核的时候我会引他去看的，他会去看，组长也会去看，组长要是看你这么用功，没准就多分发一些资源给你们家。你可知道我们这一组有多少子弟，出类拔萃的更多如牛毛，你能够被组长看好，多分到那些星辰魔器三两个月的，对你来说更是受益匪浅啊。 星辰魔器？真的吗？我也有机会分配到星辰魔器？ 慕白满眼绽放金光。 那是当然，你以为我们和平民魔法师为何不同？优越的基因？世家熏陶？哼，这些东西再好也好不过星辰魔器呀。你要是能够成为家族核心弟子，就会获得星辰魔器的分配，修为绝对可以甩全校学生几条街。 慕鹤说道。 叔叔，我一定好好表现。 修为甩全校学生几条街？慕白整个人都沸腾了起来，难怪那些家族子弟们都跟疯子一样修炼，原来是为了争夺星辰魔器这东西。每个魔法师修炼的时间都是有限的，像他们这些学徒们基本上明修五个小时就是极限了，剩下的时间就只能够学理论学知识，而星辰魔器这东西却是所有魔法师修炼最梦寐以求的滋养类的器皿。慕白不知道星辰魔器的原理是什么，但他知道星辰魔器可以让修炼者修炼疲惫之后快速地恢复精力，达到将疲劳时间缩短的功效。一般来说，一天五个小时的冥修之后，剩下19个小时基本上只能够做其他事儿。这19个小时属于冥修疲劳期，只能通过做别的事情或者干脆睡觉来度过。对很多想要更进一步的学生来说，这19个小时的疲劳期真的太长了，却又无可奈何。人在高度集中精神之后，必定需要更长的时间来放松神经，否则精神会崩溃的。而星辰魔器却是一个能够缩短疲劳期的修炼神器。冥修疲劳期缩短，就等于加长了每天的冥修时间呢。一天两天可能未必有多大成效，可一个月两个月却会和没有星辰魔器的修炼者拉开一段距离。若是两三个月乃至一直持有的话，那真就甩开同龄人好几个街区了。冥修效率这东西因人而异，有快有慢，暂且不去考虑。可有了这星辰魔器，就算效率极低的人也可以领跑在前端， 天赋好并且努力的更是事半功倍。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2章。 叔叔，您之前跟我说尖子班的学生是有机会分到星辰魔器，这是真的吗？ 慕白有些激动地说道。 是的，既然是学校，当然也有一些修炼资源，不过学校的资源非常有限，全校那么多学生，给每个人用一天就等于没有，所以必须有年度考核，必须有尖子班，尖子班的学生才有资格分配到星辰魔器一定时间。以你的成绩进尖子班肯定没问题，到时候我略施小计，让你持有学校的星辰魔器多那么一点时间，对你来说好处不小。学校毕竟是一个公正的地方，我不可能做太多手脚，真正对你来说是一次飞跃的还是我们牧师家族的星辰魔器，这是那些平民魔法师一辈子都不可能获得的资源，所以你一定要好好珍惜。 穆赫语重心长地对慕白说道。 放心叔叔，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和我说没用，你得是在穆宁学和族长那里表现好来。 穆赫拍了拍穆白的肩膀道。穆白重重点了点头，心里也不禁冷笑了起来。 许兆廷，你现在修为和我平齐能怎么样？你有雷息又能怎么样？我背后有庞大的穆氏家族，你一辈子都不可能和我抗衡。 对了，那个叫莫凡的小子情况怎么样？ 穆赫无意间想起了什么，就像想起路边一个自己不情愿给过钱的乞丐，就是闲来无事随口一问。 哈，废物一个，肯定要被学校清除的。 慕白这个时候根本没有必要掩饰自己对莫凡的那种看不起。慕白非常厌恶莫凡，尽管大家很小的时候其实都在这一片长大，可莫凡这家伙走到哪儿身边都跟随着一群人，简直跟猴大王似的。更让慕白完全不理解的是，尊贵无比的慕宁雪竟然也跟着他们瞎混，关系还非常贴近。他算什么？每天跟个野猴子一样满街区满山城的跑，带着一股子脾气，却把那股子低贱展露无遗。他懂得什么叫做真正的权利，什么叫身份地位，懂得什么叫一辈子都穷酸可笑被人看不起。仆人的儿子就是卑贱，就是没见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远见，什么叫野心。在他的贫民窟臭泥街里摸爬滚打，还乐在其中。 成，我会劝退他的，莫家兴那边我也有了一个交代，不是我没帮过，确实是他儿子蠢才一个，给了他觉醒的机会他也成不了法师。哎，很多人呢就是不识趣，非得浪费钱去试，问题是你自己是那没出息的尿性，指望儿子能够一跃龙门吗？穷和无能这东西是世代相传的。 穆赫抽着一根烟慢悠悠地说道。此刻的穆赫半眯着眼睛，像一只高贵优雅的老狐狸，更流露出对臭鼬这种低贱生物的不屑与嘲笑。学生宿舍， 凡哥该走了，年度考核啊，迟到了可不好。 张小猴对莫凡说道。 你先去，我再练一会儿把控。莫凡说道。 啊，临时抱佛脚啊。 宿舍几个人也就不等莫凡了，穿得人模狗样的到了考场。考场自然不会是在教室里拿一张卷子奋笔疾书，魔法理论这些东西虽然也考，但占据的比分不是很大，最重要的还是这年度实践考核。 说白了，就是检验这一年来所有学生们觉醒后的修炼状况，由此再进行一个大分班。莫凡是最后一个到训练操场的，平日里大家都是在这里上实践课，可今天明显场地就布置得跟所有不一样。除了摆放着半弧形的考官桌之外，还有一个悬浮的星感石。星感石这东西看上去有点像黑色的鹅卵石，西瓜那么大，此刻正被一个石墩给拖在训练场前端。这星感石就是学生们考核的最重要仪器。年度考核真的很简单，就像当初典礼上觉醒那般，学生们只要将自己的手掌放在这硕大的星感石上，考官们就可以马上通过星感石的亮度来判断学生这一年的修炼成果。就像高考一样，学生们的命运很可能就被这一纸判定。在这个世界里也有着一样的硬指标，要么继续学习获得更好的机会，要么卷铺盖走人另谋生路。 记得我跟你们说过，星辰光辉的强弱代表着你们星辰内魔能的高低。八班的同学们，证明你们这一年努力成果的时刻到了，绽放你们的星辰光芒吧。 班主任薛木生一脸激昂地说道。 薛老师，对不起，我可能要被请离学校了。 一个很温柔的女孩梨花带雨地说道。那紧张和不安的小模样引得周围同学们一阵心疼怜惜。 怎么会，你一向都很努力，别这样悲观。 可我很笨的，就算每天都很努力的修炼，星辰看上去还是那么微弱。 那名叫做何雨的女孩说道。 何雨，你别怕，就算你没合格，不还有我呢吗？家里面只要有一个是法师就行。 莫凡宿舍的舍长陆建华拍着胸膛对何雨说道。 你就一边去吧，没准自己都被刷了。 开什么玩笑，等老子手放上去，光芒绝逼闪瞎你的钛合金狗眼。 陆建华心高气傲地说道。很快，三位校方领导级的考官终于到场了。考官基本上是政教处的，管纪律，平常学生们最怕看到他们。 好了，安静。今天的年度考核，几位校董会有巡视，希望你们把自己作为魔法师的精神面貌都给表现出来。 薛木生提醒这班学生们说道。考官纷纷就位，30个新生班级，1500人穿着天蓝魔法高中的校服，气势壮观地站在了训练操场上，排列成了一堆一堆队伍方块。考核前自然是校长讲话，每年如此，随后便是校董致辞。当穆赫走上主席台，慷慨激昂地给学生们描绘着魔法师美好未来的时候，人群中莫凡却不禁好笑，他的致辞简直充满了对年轻一辈的期望。事实上，穆赫这家伙是什么德行，莫凡比谁都清楚。 今天还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因为我们请到了我们博城最最杰出的女魔法师，她在15岁时便直接被帝都魔法学院破格录取。我想你们不少人已经听过她的传奇，没错，她就是穆凝雪。让我们掌声欢迎这位本应该和你们同届却早已经晋升大学的魔法天才。 穆赫高声说道。此话一出，整个1000多人的操场都骚动了起来。 天哪，是穆凝雪啊！我听说她觉醒时冰系力量直接将脚下的地面都给冻成冰块了。 那都是谣言，我这个才最准确。我听说她只用了8个月时间就学会了冰系初阶技能冰蔓。 8个月？我的老天啊，我在学校一年都过去了，也不过掌握5颗星子呀，人与人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呀？ 这些都不是重点好吗？ 重点是她还是一个大美女，真正的才貌双全，博成了天之娇女。 一下子全校学生们都议论了起来，从大家的反应来看，他们都对穆凝雪一点都不陌生。他们没有想到今天他们年度考核竟然可以见到这位传说中的魔法天才。 我是穆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23章。 凡哥，凡哥，是小公主，真的是她，她竟然来我们学校了。 张小猴一脸激动地扯旁边莫凡的袖子。莫凡仰着头眺望主席台，确实看到了一道美丽的身影，傲雪如莲的静立在那儿。一身雪白的高腰紧身裙将她那傲人的身姿展现得淋漓尽致。最令人注视的并不完全是她那浑身散发着性感少女魅力的身子，更是她那惊艳绝伦的雪银中分长发。尽管天气燥热，这位傲立在主席台的女子却如同一位从天山冰雪之中漫步到凡间的雪之仙女，是那么的出尘美丽又不可亵渎。全校师生们看到这位女子登场后却是一片惊悸，多次听闻穆凝雪的佳话，不曾见到其庐山真面目，谁能想到她整个人真的如还在少女时期的冰之女神般，无论气质穿着还是那与生俱来的雪银色的飘逸长发。这就是穆凝雪从骨子里散发出的高贵绝傲。莫凡自己也看得出神了，这恐怕是出了那件事之后第一次见到穆凝雪吧。有三年了，以前他们这一群孩子都喜欢叫她小公主，而她也确实是大家心目中的公主，住在山上的城堡里，穿戴着比普通女孩们漂亮不知多少倍的衣裳和饰品，还有那迷人可爱的模样。不过这三年时间，莫凡感觉有点认不出她了。她变化真的很大很大呀，原来还算开朗平易近人的她，到了这花季竟然令人感觉更加难以接近。究竟是她气质发生了变化，还是随着年龄增长地位的巨大差距使得心理上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呢？ 啊，凡哥，你当初就应该带着小公主私奔。 张小猴看着鹤立鸡群般的穆凝雪叹口气道：哎，你脑子撞厕所门撞傻了啊？ 我就随口那么一说。 穆凝雪说话很简短，莫凡也不知道那些男生们到底兴奋个什么劲儿，说的好像你真的能考上帝都学府一样。帝都学府自然是国内最好的魔法大学，像博城这样的城市每一届能考上几个已经很了不起了，录取率这么低也足以见得被特殊录取的穆凝雪是得多么的出众才会在没有经历魔法高中便直接就读帝都学府了。 凡哥，这两年你加把劲儿，也考到帝都去，到了帝都学府，穆氏家族手再长也未必管得了，到那时候 张小猴说道。张小猴话音刚落，那个阴魂不散的赵坤三又跳了出来： 别笑死人了，今天一过你的凡哥就直接被清出学校了，还帝都学府。 赵坤三，你真有病是不是？我凡哥什么时候得罪你了？要不要这样，我们说一句话你就跳出来跟狗一样乱叫。 张小猴也是忍赵坤三很久了，张小猴现在好歹也是班级里出类拔萃的学生，是少数能够施展魔法的人，他不知道赵坤三这个只能掌控六颗星子的渣渣有什么资本在自己面前叫唤。 没得罪我，但我这人就是看不惯这种恬不知耻的小瘪三。我真不明白当年你哪来的勇气去跟穆凝雪大小姐套近乎？ 你是什么东西就认清楚一点，别做痴心妄想的事情。要不是你，我们赵家庄的地就不会被收回。 赵坤三指着莫凡的鼻子骂道。赵坤三也是这一片区域的，同样算是穆氏世家的家仆。家仆这词儿放现代来看是有些突兀，但假如你一家人维持生计的东西都是因为穆氏世家的女主人喜欢养花，那么一直负责庄园绿化和花卉的赵家又怎么不是一个园丁家仆呢？穆氏庄园太大了，大到像旧时候的爵位贵族，整个庄园贵族人员或许只有上百人，但围绕着他们的农民、工人、佣人却有上千人。听老一辈的人说，以前这一整个城区都是穆氏家的。博城真正的第一豪门，围绕着他们存活的自然有太多太多像莫凡、赵坤三这样的家庭了。赵坤三记恨着莫凡，假如不是他胆大包天触怒了老爷子，他们这些园丁日子可以过得非常好。 我说莫凡，你怎么就没有一点脑子？我早就知道有些人我们这辈子都不可能触碰得到，早点敬而远之，对自己对家庭都好，非要去作死，以为癞蛤蟆能够吃到天鹅肉？你真以为这是小说电视剧放牛娃迎娶公主桥段？省省吧。 赵坤三指着莫凡就是一通不屑。这一次穆宁雪出现也算是彻底激起了赵坤三一直藏在心里的怨气。当年莫凡做的蠢事波及了太多人和太多的家庭，公主就是公主，该敬而远之就敬而远之，这不是童话。你去越过那条界限，国王一怒之下增加一点税收，就可以让整个村、整座镇劳苦耕作的家庭苦不堪言。今天那位站在主席台偏后发鬓白色的中年英气十足的男子就是国王，他叫穆卓云，真正跺跺脚就可以让整个博城镇上一阵的人。莫凡触怒的人就是他，可以说穆卓云没有让莫凡一家子今日落入要饭的境地已经算是他仁慈了。 赵坤三，你能不能闭上你的嘴啊？啊？ 怎么，我说的有错吗？ 赵坤三说道。莫凡看了一眼赵坤三，说实在的，他的这番话倒是让莫凡有些意外，这货倒是远比自己想象中的看清现实啊。有些人确实到了年龄很大了才明白，自己当初在班级里嘲笑那些成绩差家里啥有钱的人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出了社会，啥有钱的出国留学回来各种牛逼文凭，随便找一份工作几万块月薪还嫌钱少，而一直刻苦用功考上好大学的自己淹没在工作人海之中，过着和这些被自己嘲笑过的人根本不是一个层次的生活，磨掉了理想，失去了斗志，累成狗，还特么穷。赵坤三说的这些倒是展露出了他比同龄人更成熟的信念，事实上早些看清自己远比傻乎乎的追逐要好得多，否则梦想落空，残酷现实会在一瞬间让你失去以前遥想的所有，宛如噩梦难以接受。当然莫凡可没有理由因为赵坤三这样看清现实而欣赏，反而觉得可笑。 赵坤三，你很有做狗的潜质啊，也很有做狗的觉悟，这是我莫凡这辈子都做不到的，佩服佩服。 莫凡反唇反击道， 你小子有什么东西，我要是一条狗也是吃着好狗粮住着小洋房穿着漂亮衣服的贵狗，你就一丧家犬，就一落水狗，就一吃垃圾的狗，不看看自己什么东西，身上哪个地方没有散发出垃圾堆里爬出来的废物气，最可贵的还是你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有多臭，非要迫害自己家最后一点地产到这魔法高中来，结果还是被一脚踢出去。 我就想问你爸莫家欣，他就没有后悔要把你生出来吗？就一扫把星。 赵坤三继续骂道。莫凡刚才的骂其实直接戳中了赵坤三的痛处，但赵坤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就承认自己是狗了，就咬上莫凡了。莫凡往人群中看了一眼，果然被他捕捉到了那个眼睛里边闪烁着几分幸灾乐祸的人，这个人正是慕白，这个以前就被自己按在地上痛打过一顿的寄人篱下小少爷。也是还小一些的时候，大家都是孩子，报复谁也不过是往别人家玻璃上扔石头，无伤大雅。而现在呢，人的命运将在魔法觉醒和魔法考核之中发生巨大的改变，一跃而起的慕白也算是终于有了还击的机会了。暂且放出赵坤三这条狗，蓄谋已久，自己在寻找更合适的机会下一狠刀。把错把错呀，这些以前被自己揍成狗的小混蛋们现在都懂得玩心计了，不忘自己当初像爹一样教育他们那么多年，来，有什么招就使出来，我莫凡专治喷子狗和优越狗100年，从未失过手，以剑服人，睚眦必报。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4章。 好啦，别大声嚷嚷，考核现在开始，再有随意喧哗者直接取消资格。 秃顶考官虎躯一震，一切江湖恩仇消散。 哼，真想知道慕凝雪大小姐看着你在全校师生面前被魔法高中除名时脸上的表情，我想她一定会后悔自己当初怎么会想要和你这么个废物私逃呢？ 慕白也已经不需要再掩饰自己的目的了，在莫凡耳边阴险的低声说道： 你口臭，我闻不了屎味儿，别离我太近。 莫凡用手这么一挡，慕白嘴角一抽， 先给这个小子嚣张一会儿。 当年，他当着慕凝雪的面把他按在泥草地里边狂揍，让他慕白这辈子都无法在慕凝雪面前抬起头，耻辱至今。今天他慕白就要让这家伙死得更惨，全校当众除名，还是当着慕凝雪的面儿。在这个魔法为尊的社会里，莫凡又要怎样被耻笑，又要被慕凝雪怎样看不起？等到他滚到他老爸莫家兴面前，又要怎么像连房子都卖了供他上魔法高中的老爸交代呢？在年度考核中，一些不合格的学生被请离是很正常的事情，请离并不会全校通报，学校不至于那么不人性化。但有一种情况，学校会直接宣布请离，那就是魔法师的星辰几乎没有一点增长的。正常情况下，学生觉醒了星辰后每天坚持修炼，再笨的人星辰也会慢慢光亮，魔能增长，除非这个学生真的是懒惰至极。为了惩罚这种浪费了觉醒资源和魔法书的学生，为了让全校学生搞清楚修炼不是儿戏，不是混日子的，学校会对修为过低的学生进行全校通报请离。这种全校通报一届里未必会有一个，学校设立就是为了鞭策那些后进生。在这学期开学初，全班就进行了一个粗略的检测，那个时候莫凡的修为几乎为零，薛木生一气之下差点想直接把这个名额内定给莫凡了。这学期结束了，进入最庄重的年度考核，不出意外，这个莫凡的修为非常接近全校通报请离的这条线。当然，为了防止意外， 慕白和他的叔叔慕贺可还准备了一份大礼给莫凡。这份大礼足以让莫凡稳定出现，荣获这份学校有3年没有开启过的惩罚。很有幸的是，慕宁雪和慕卓云就在，也会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的。想到这些，慕白心情突然大好了。今天既是表现自己从此飞黄腾达的日子，又是莫凡见人受苦受辱之日，畅快畅快呀。年度考核正式开始，全校30个班级同时进行。测试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在众目睽睽，在考官的注视下，将手放在心感石上，集中精神进入到明修。这个时候，心感石会根据测试的人星辰光辉强弱印射出一样的光芒，通过光芒来判断修为的高低。每个学生都有3次机会，以光芒最强的那一次作为成绩。当然，精神越集中的学生，感应时能够越真实地展现出学生的星辰强弱。测试顺序是随机的，率先上去测试的正是那个靠前梨花带雨的何雨同学。姑娘还是那么的怯弱，在大家的注视下步入到星感石面前的时候还非常扭捏，一副生怕自己会被除名的样子。 可以开始了， 那位秃顶的考官说道。 何雨同学加油，老师和同学们都相信你。 班主任薛木生说道。 没考好也没关系，我会养你的。 神经少根弦儿的建华社长说道。何雨怯生生地闭上了眼睛，把小手往硕大的心感石上一放，全班一下子安静了，目光都注视着第一个进行测试的这个女孩，显得比测试人还紧张。不知道为什么，莫凡感觉一进入测试后，何雨气质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他的神情严肃认真，紧张归紧张，却没有一点慌乱。黑色的星感石之中渐渐地发出了一些光辉，一开始就像凌晨天边的一道曙光，随着何雨那蹙眉的集中，这光芒渐渐地扩散到了星感石周边，险些光辉天满。 哎， 那一瞬间，3位考官几乎同时报出了他们的结果。 同学呀，可以了，你的最终成绩 A。 那位秃顶的主考官面无表情地说道。何雨睁开了眼睛，脸上带着不敢置信的雀跃道。 真的吗？我是 A。 尽管一个女生无比兴高采烈地叫着我就是 A 的画面很怪异，但不得不承认，何雨的考试成绩把大家都给惊到了。 我勒个去 ，A 呀，这是可以进尖子班的标准啊！ 太无语了，考前他还在那里哭哭啼啼的，我们还以为他真的会游离在被请离的边缘，结果一考出来，尼玛拿个 A。 魔法表，典型的魔法学表，我再也不相信他了。 这个结果出来，莫凡的社长建华同学都傻眼了。还养个鸡毛啊，他自己能拿个 B 就很不错了，瞎在那里为拿 A 的人操心。班主任薛木生表情那么一僵，他就这么被一个女学生无脑卖萌给骗了。不过第一个考核就出 A， 整体薛木生是高兴的。所有的评分都会进行整合综合，然后30个班级进行对比。薛木生觉得自己班级很有望拿前3，而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隔壁班7班，有许昭廷的雷系小子在，不知道会不会甩开他们班太多，但愿自己班上最杰出的慕白能够不逊色于他。 下一项需要考核吗？ 秃顶考官看着何雨问道。何雨急急忙忙摇头道， 我只掌握6颗星子，还是算了。 我们会根据你其他任课老师的评估来决定你的分班。 秃顶考官说道。 谢谢老师。 何宇高高兴兴地走了出来，本来想要和自己身边的小伙伴们分享，却发现小伙伴们一个个离他一米开外，这让他好事不减。 我没做错什么吧？成绩还这么好。 下一个，张小豪。 考官念出了名字，张小豪不由得一愣，他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轮到了自己。 凡哥，我去了。 张小豪对莫凡说道。嗯，好好表现，平心静气。莫凡说道。 你就别指导别人了，听得想吐。 很没有意外，赵坤三又说话。莫凡就纳闷，这个赵坤三是个开自动跟随模式和全屏聊天模式吗？怎么自己到哪儿，这货都能够泼盆冷水过来呢？张小侯看了一眼班主任薛木生，又看了一眼他们的实践课老师唐月。 好好加油，老师相信你。 这次开口的是实践课老师唐月。张小侯点了点头，走到了星感石旁边，闭上眼睛，张小侯调整着自己的呼吸，慢慢地进入到明修状态。星感石光辉斑驳，正在随着张小侯的呼吸而时暗时明，看得出来张小侯有些紧张，星感石无法完整地捕捉到他星辰的能量。不过张小侯正在一点点地进入状态，终于光辉稳定了，那青色的风系光辉遍布在星感石周围，亮度还要胜何宇一筹，除了几分不稳定之外几乎无可挑剔。 哎哎哎家， 三个考官似乎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25章。 老师，再给我试一次。 张小侯显然不甘心这个成绩，又一次进入到了状态。这一次他更加镇定了，光芒密集地遍布在星感石周围，很明显要比何宇强，并且没有再出现不稳定的闪烁。三个考官相互看了一眼，都点了头。 A 加 A 加 A 加， 最终成绩 A 加。 成绩一出来，全班同学都露出了惊讶和羡慕之色。 我靠， A 加，这是稳进尖子班的成绩啊。张小侯这小子平日里普普通通，没有想到修为竟然这么出众，看走眼了，看走眼了。 哎呦，太厉害了，我要是能 A 加，我爸直接能给我买辆车送我。 薛木生和唐月两位任课老师也都微笑地点了点头，眼中满是赞许之色。张小侯一直是他们挺看好的学生，出这个成绩是情理之中的。 同学，可以了，我们会根据…… 秃顶考官正要宣布最终结果。 老师，我要考下一项。 这时候张小侯眼神坚定却面露腼腆地说道。 你确定？ 考官有些意外道。 我知道，若是年度考核的成绩排行高的话，获得星辰魔器的时间会长一些，所以要考释放一下。 张小侯很肯定地说道。薛木生和唐月老师脸上依旧带着笑容，他们早就知道张小侯其实已经到了释放这个层次。考试一共两项，第一项就是星辰测试，绝大多数学生只要这项通关，便可以继续在魔法高中学习魔法。而第二项其实是为尖子生设的，一千多名学生中大概有百来名尖子生已经触碰到了释放这个领域。假如能够在考核中完整地释放出自己系的技能来，那么年度考核分自然是要加的。为了能够获得更多有限的学校资源， 这年度考核上所有学生都会把自己压箱底儿的本事使出来，不再做任何的隐藏。张小侯的释放考核算不上特别的顺利，紧张的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够完整的将七颗风系星子给连成一道星轨。不过考官们也看得出来，这是一位已经掌握释放却因为考场紧张而没有成功的学生，凭借着他的表现还是给他适当加了一些分。带着几分失落从考场走了出来，张小侯半低着头。唐月老师像温柔的大姐姐一样拍了拍张小侯的肩膀道， 不用灰心，以你的成绩肯定能进尖子班了。 啊，老师，我以为我已经掌握得很熟练了，没有想到一点点的紧张就让我每次把控星子的时候都莫名其妙的溃散，从头来过。哎，老师，你又是怎么做到魔法释放挥手间完成的呢？ 自然是练习，除此之外心境也非常重要。一个合格的魔法师不仅要拥有扎实的功底，更需要处事不惊的心境。 张小红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 下一个黄飞风 B。 老师，我是 A， 我是 A 呀、啊！ 在朝取消成见。下一个罗四 C。 那个叫罗四的学生整个人高兴地跳了起来，对他这种学渣能够拿到 C 简直跟过年一样。八班这边学生一个接一个考核着，大部分学生都是 B 和 C， A 的数量不是很多的样子。 你们看你们看，校领导他们快巡视到这边了。 他们在七班考场，测试的那个人是雷系的那个家伙， 许兆廷，那可是稳稳全校第一的呀。不一定，我听说慕白的修为也很高。 莫凡听到了同学们的议论，目光往七班的考场那里看去，果然那些校领导还有显得格外出众的慕宁雪已经走到了这附近了。 慕卓云老哥，这就是我们校品学兼优的雷系学生，他叫做许昭廷。一年前他觉醒雷系之后，我这个做校长的就格外关注了，他现在在释放环节考核，看看吧。 天蓝高中校长对穆卓云说道。校长都对穆卓云如此客气，可见穆卓云在博城的地位有多高了。 宁雪，看看这位学弟的表现吧。 穆宁雪点了点头。雷系元素系之首，暴躁的破坏力足以让其他的魔法师退避三舍了。考场内穿着校服的许兆廷已经站在那儿了，他在调整着自己的呼吸，也在自我调节全校师生注视的那份压力。入校以来他就成为了全校的焦点，这些目光无时不刻不再鞭策着他刻苦修炼。 听从我的命令，元素之手雷，雷之印。 音落，手扬起，紫色的电弧腾然窜起，宛如被蛇王呼唤的狂蟒士兵，他们扭动着触目惊心的身躯，卷起了空气，一片焦灼。释放，电弧疯狂地落下，狠狠地打在人形木偶的身上，木偶剧烈地颤动着，在雷之印记狂落下变得一片焦黑，电噼啪乱响着，印痕鞭打，人形木偶瞬间被这雷之力轰得面目全非了。训练场地面一条条黑色的沟壑看上去是那么的惊悚，满目疮痍的木偶已经成了一堆黑色的废屑，霸道的雷系技能瞬间抢夺了整个考场的眼球，让那些即便也能够释放技能的尖子学生们不禁倒吸了一口气。我的亲娘啊，什么风鬼，什么水域，什么火姿，全都弱爆了好吗？这雷印那份霸道根本就不是其他系能比得了的， 竟然直接把人形魔给轰成渣渣了。这破坏力如果占个人的话，那直接就挂掉了。许兆廷看到这个结果，脸上露出了满意之色。一转身，原本等待考官给结果的他，忽然注视到一双明亮如雪的眸子，是慕凝雪。许兆廷脸上布满了惊喜，他没有想到自己的这场考试已经得到了慕凝雪的注视，他一定很吃惊吧，毕竟雷系的威力是其他系没法比的。 凝雪呀，你觉得如何？ 慕鹤这位笑懂笑眯眯地问道。 一般。 慕凝雪没有再多看一眼，选择了继续前行。校长和其他几位校领导脸色那么一僵。 其实很不错了，凝雪在帝都学府那里云集全国魔法天才，初阶的雷印释放只是他们的基本功，他会觉得一般，只是他习惯用帝都学府的标准去衡量了。 穆卓云笑着解释道，给校长和穆赫几个人一个台阶下。 这么说，徐昭廷还是很有希望入帝都学府的吗？ 校长也是会走台阶的人，顺势就说道。其他几个人马上就附和了起来，自我陶醉。 不出意外，许昭廷会是全校成绩第一的吧？ 教导处主任陈伟亮说道。 那可不好说，据我所知，八班的慕白可是有一拼之力。 副校长说道。两人这么一说，穆赫脸上也有了笑容，立刻对穆卓云和穆凝雪道。 大哥呀，慕白是我们穆氏的子弟，成绩一直都很出色，依我看那边也快到他了，我们过去看看。 慕白哪一家的？ 就是慕阳的儿子，慕阳不是过世了吗？我看他们母子俩在其他地方受人欺凌，所以把他们接到了庄园里住。慕白还是一个很懂事也很争气的孩子，不比我们家族其他孩子差。哦，当然呢，和凝雪是有很大的差距，不过也不是一个可以栽培的好苗子。 穆赫小心翼翼地对穆卓云说道。 我是穆凝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